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北转南风二级左右，天气晴，最高气温1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高考报名11月1号启动，70余所高校土木类专业在京招生。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US News 2017-2019 世界大学排行榜出炉，161所中国高校上榜。东城区青少年媒介素养学院成立，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栏目成为首批课程实践基地。以下是详细内容。11月1号8点开始，北京高考开始网上报名。记者梳理发现，除了清华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外，多所外地高校的土木工程专业也在京招生，比如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的大学等等，共计70多所高校。据介绍，从目前市场需求来看，我国的基础建设还在兴起，大跨结构超高层项目纷纷立项建设，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这种局面不会有太大变化，需要大量高素质建设人才参与其中，像交通、厂房建设、隧道、地铁工程等都需要土木工程专业人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基础建设也给土木工程专业人才提供了良好机会。记者31号上午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8年11月6号到12号，全市高中会考进行网上报考，各类考生要完成注册及确认等相关程序。此次考试开考语文、数学、英语等9个学科。教育考试院中招办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北京市普通高中会考是最后一次全市统一组织的高中会考。如此次考试后仍有未合格科目的考生，可参加此后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原会考成绩以合格、不合格呈现。普通高中高三年级学生已报名参加会考的职技类在校学生，由学校统一组织集体报考。离校后仍有不合格科目的考生继续回原学校报考。已报名参加会考的社会类考生要在11月12号前到户籍所在区会考办报名和报考。东城区学院制改革工作推进会本月31号在史家小学举行。会上，青少年媒介素养学院正式成立，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栏目等5家资源单位成为媒介素养学院首批资源单位和课程实践基地。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秦天的报道。 常用的家用电器有哪些呢？ 电视、 冰箱 还有哪些？ 灯泡、 收音机。 这是来自北京市第179中学的周兴旺老师为史家小学6年级学生带来的电子电路课程。在这堂课上，同学们将自己动手组建收音机，体会电子学知识。 据了解，自推行学院制以来，东城区通过青少年教育学院总院、专业学院、学区分院、课程基地等多主体协同，进行学院制课程的顶层设计、开发与实施，构建了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若干个课程群，为全区学生提供了可选择的430余门课程。来自汇文中学高二年级的李子谦参加了画海启航项目课程，他告诉记者，通过课程学习接触到了许多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实验项目，更加激发了自己对于实验探究的兴趣和动力。 他跟高中那些实验课是不一样的，因为好像高中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就包括在以前的那种初中的做实验的也是没有见过。在听那些大学的教授讲理论课的时候，自己对化学的兴趣也是在逐渐的提高，但也发现了就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件事情，所以自己要不断努力要提高自己。 据了解，自2011年起，东城区青少年学院先后成立了文艺学院、科技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体制健康学院、社会实践学院、法治学院。为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东城区青少年媒介素养学院应运而生。东城区教育研修学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东城区青少年教育学院院长郭红向记者介绍，此次新成立的青少年媒介学院将与教育系统以外的资源单位进行合作，根据学生需求推出定制课程，同时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 一方面呢，我们是跟一些个教育系统以外的资源单位进行合作，这样呢，根据我们的需求，他们给我们一些定制的课程。未来呢，还会有一类，就是呢，给孩子一些个实践的基地，让孩子能真正去动。一年当中，对于有一些学校的社团，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在五农分支持他的一个社团，有的孩子真是在这方面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应该是一学期完了之后，孩子自己编辑剪辑做了一个小片，在我们这回东城区1月份的一个宣传领域的一个评选当中，他们还拿了一个一等奖。所以呢，从青少院总院来说呢，我们也想呢构建这样的基地，让孩子能够实操的东西。 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栏目等5家资源单位成为此次青少年媒介素养学院首批课程实践基地。北京电台城市广播副台长张延红告诉记者，未来将充分发挥广播媒体作用，将媒介知识、媒介阅读、媒介写作、媒介表达等内容纳入学生的课程和活动中。 北京电台包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在多年前就和北京市的多所中小学进行合作，开展这种媒介素养啊、主持演讲与表达呀、这样的课程。2015年教育面对面就纳入了东城区的蓝天工程资源单位。那么这一次呢，东城区青少年媒介素养的学院的成立，我们就发挥我们的人才优势、资源优势，为学生们提供这样的社会实践的课程，让学生的学习方式从课堂走向课外，那么从书本走向社会。我们广播电视包括报社网站会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体验小主播、小记者、小摄影师这样的这种课程的机会。那么同时呢，也会为学有所长、学有兴趣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奠定未来媒介发展基础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课程。我们将把媒介的核心素养融会贯通在课程中、活动中，包括媒介的知识、媒介阅读、媒介写作、媒介表达等内容，让学生在课程中得到熏陶、感染、训练提升，成为具有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此外，郭红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东城区学院制课程在中学的覆盖率达92%，小学覆盖率达100%。2017至2018年度覆盖东城区200,000中小学生人次。 好，欢迎回来继续了解新闻。西城区主办的2019年公务员招考宣讲会30号在北京大学举行。此次宣讲活动吸引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1所重点院校的数百名学生参与。记者从宣讲会上了解到，去年西城区首次推出的公务员选培生制度今年继续实行，预计招录40人。住房有补贴、升职有空间依然是今年选培生可享受的利好政策。考核优秀的选培生将会纳入西城区特级优秀年轻干部库管理。各单位在科级领导职位出现空缺时，会优先从科级优秀年轻干部库中选拔，针对特别优秀的选培生还可以破格提拔使用。具体招录的岗位将在北京市公务员招考公告上公布。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US News 30号发布2019世界大学排行榜，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1250所知名大学入围，中国高校161所，其中内地高校130所，香港高校7所，澳门高校1所，台湾高校23所。

在二附中有效教学的大理念下，那么初中部提倡这个高效课堂。高效课堂就是采用分层教学、模块教学等等一系列的有效策略吧，使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因材施教体现得更充分。第三个立足点就是现在大家关注的叫科学减负。那么科学减负，我觉得学校两个方面作为抓手，一个呢就是把教育教学活动力争做到有效有序，这是一个策略。第二个呢就是狠抓作业管理。 怎么管理？ 有一系列的，从教学的角度，从学校管理的角度。 那时间上有没有要求说我这个量大概是保持在一个什么量上？ 这个按照上级的要求是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学生的特点和个性化的发展是不同的。学生的爱好包括作业完成的专注度啊深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作业管理有效，从管理角度应该是对老师的要求。比如说我要精筛选，留必改，改必评，评必补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方式。 就作业是有用的啊，就是我留下去是有用的，而不是说我留下去就甩撒丫子就跑了。 对， 我最后没有一个回收的这样一个机制，得有售后啊。 对，作业它最大的效率应该体现在反馈。 另外呢，我们还要谈到的是，就是学业压力现在大不大？ 学业压力是肯定存在的。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啊，一个人的成长，学生的成长都是在不断解决问题当中，也是不断在缓解压力，去调整自己，因为他毕竟未来的目标他要做一个社会人。所以我们有两个想法。一个呢就是作为三番本身，丰富的课程体系，就依据课程方案的课程体系和系统化的习惯培养，可以保证孩子们在三年的学习能够做到张弛有度。因为需要有一个调整，需要孩子们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第二个呢，我们也有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不做应试教育。但是我们要培养孩子的应试能力。学校不能只做围绕中考的这么一件事儿。更要关注学生的人文素养、自主能力、实践能力、阅读能力、创新能力的基础培养。在这个培养过程当中，孩子一定要面对压力。那么这种压力是孩子不回避的，不能回避的，也是我们学校不能回避的。那么应试能力是一种面对选择、面对挑战所必须具备的，也是我们在初中学段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要学会担当、学会负责、学会面对和挑战，为将来作为社会人要打下基础。所以学业压力是一个我们 正面的 去解决它，而不要把它作为一个负面的东西。 所以在这点上，我希望在听节目的家长们啊，包括听众朋友们，包括学生们，你们要有一个特别清醒的认识。如果有的人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学习起来很轻松，我们就能怎么怎么样，建议各位把这个话呢放到一边，你听听今天朱校长说的这句实话。因为学习本身就应该是克服困难的过程， 对， 学习本来就应该是辛苦的，你没有这个辛苦的过程是不可能结出硕果的。 对， 不要想说我玩着就学了。 对， 这世界上可能有那万分之一的顶尖的人，他也许可以做到，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是做不到的。 对， 不要眼馋别人，我们要脚踏实地做自己啊，这个很重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走进的就是师大二附中的国际部了。刚才曹校也是有一个介绍，说是我们的国际部从2008年始建到现在10年的时间，我们都说一所学校能不能够这个建成，然后茁壮成长，10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这10年究竟师大二附中的国际部表现如何？我们来有请国际部的主管校长，也是师大二附中的校长助理马丽马校长。马校长，那师大二附中国际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作为这个国际部的主管校长，他现在特点是什么？ 这个我们在一开始举办国际部，在一开始创办 PGA 高中课程班，我们就有非常明确的育人目标。这是在刚才我们曹校长已经提到了二附中的育人目标。那么实际上是培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 是， 这是非常必须的。 是的。 那么这种拓展多元国际视野，能够这个， 那咱们在这个招生上面是全市招生吗？ 啊，对。那招生方面呢，就是我们是属于中招提前招生专业，面向全市招收京籍应届优秀初中毕业生。 好，那分数上的要求呢？ 分数上的要求呢，比如说我们基本上现在的录取线和我们的本部大约相差5分左右。 有报名资格？ 对，得有，这有